歌曲的名字叫做 The Miracle， 来自这个 U2 的最新大碟 Sounds of Innocence 里面有这一首歌，亦都是很贴切我们的运动的。他在这歌里面 ,Bono 就说他找回一种他好耐冇聽過嘅一種 beautiful sound 咁啊！我諗我哋香港人咧呢兩個禮拜咧都係一樣揾翻一啲我哋唔見咗好耐嘅嘢，包括我諗本土音樂係其中一樣。所以今日咧其實揾咗好多同呢個雨傘革命有關聯嘅一啲香港本土嘅製作嘅。咁我哋今日都可以聽下歌咁樣啦。咁啊，歡迎大家啦，繼續嚟到呢個10月12號晚。嘅北上頻道，咁啊，我哋嘅雨傘革命咧就已經行咗兩個禮拜啦，啱啱尋日就啱啱係兩個星期，今日係兩個星期第一日。OK， 咁啊喺度啊有阿的，有個傑斯，咁啊今晚仲有咧就係京一都喺度嘅，咁啊每個香港人都有參與過呢場運動嘅，咁啊再提一次啦，就係。如果今晚大家諗住有聽好多同北上有關嘅嘢呢，可能又係令你失望嘅。咁我哋盡量可能可以話留返第三節講下啲大陸嘅嘢啦。咁但係就我諗每一個節目都係咁啦，就即係我哋仍然都係將個焦點擺返喺香港呢一場運動度啦，冇人知道幾時會完。咁啊，亦都冇人知道跟住會係點樣，咁所以就亦都繼續可以攞嚟傾下嘅。咁啊，呢個禮拜就我諗啊，好多人都諗緊究竟個運動係應該點樣收科啦。 係啊。 咁啊，簡單概括下呢個禮拜發生咗啲咩事，我諗就最關鍵嘅一樣嘢就係、是、政府。林鄭為首嘅咁政改三人組就已經清楚咧，就即係推咗嗰個同學生傾偈嗰個機會㗎啦。 星期四就話拒絕去會面啦。 咁佢原因就係話就定唔到多前設嘅嘢啦，又或者就係佢覺得學生利用呢個傾偈啦，係繼續咧係威脅呢個政府啦等等啦，咪冇誠意啦咁啊。但係我哋我諗好多香港人就覺得係調翻轉嘅，即係冇誠意嗰個係香港政府啦。咁我自己嚟講，我理解嘅，因為我都話個政府根本冇嘢攞出嚟同學生傾，有咩傾啫？如果你前設要喺基本法嘅框架之下，有所謂嘅憲政之下，又或者係人大嗰個落閘嘅方案831嗰個冇得改，等等，咁有咩好傾咧？我真係唔知有咩好傾。 林鄭就禮拜四就宣布咗啦，咁啊禮拜六嘅新聞咧，其實佢都講咗一啲説話咧，我都覺得我到依刻都唔明嘅，就係、是、話今次咧會面嘅決定去傾與唔傾咧，係由人大去決定嘅。咁試問一樣嘢就係話，就算你冇任何前設都好， 有道理喎呢句。 唔係啊，我覺得係、啊、喂。 即係佢冇得話事啊嘛， 係啦、啊，即係你已經講到明嘅、啊，喂，其實我哋已經冇得話事㗎成、啊、件事。 咁我哋咪要揾張德江傾咯。 揾張德江， 所以學生就寫一封信俾習近平 啦。係啦、 啊，係、 啊、自習近平的公開信。 係啦、啊，幾正喎。 係啊， 嚇、啊，咁使唔使叫翻學生上北京傾咧？ 會唔會、啊、會唔會有危險啊？ 啊，唔知啊，啊即係咁，所以係我係樂於見到呢樣嘢嘅。首先就係、是、唔傾嘅責任不在於學生， 係 在於個政府。OK， 咁所以就咁而家唔傾之後咧，就星期五晚咧，上個禮拜五晚咧就喺金鐘就搞咗個大會啦， 啊、 大會都有接近10萬人。 又要多謝林鄭啦， 又要多謝佢，唔使啦。 又 call 翻人出嚟啦， 係啊，咁啊又 call 翻曬啲人出嚟啦，咁啊跟住就。之風就喺個大會度就正式宣布咧，就係叫啲人扎營。 係啦， 咁、啊、所以我都話就係、是、 有大會喎、 啊。嚇、啊！我星期五晚做足球都話啦，之前嗰兩個禮拜係外圍賽嚟啫，依家先正式啊嘛。咁、你佔領梗係要扎營㗎啦。咁呢個係一個好容易理解嘅事嘅啫，即係等於嗰個大陸佬話佢要食水果，一要攬把刀，呢個係一件好合理嘅事情嚟嘅。 嚇， 係真㗎， 真㗎， 大陸人真係㗎，大陸人係喺內地走嚟走去咧，即係你知，譬如我哋做生意咧，即係內地人啊，咁我哋成日要穿州過省㗎嘛，係咪先？咁 我真係見過好多大陸人呢係有個習慣係帶住一把水生果刀㗎，因為佢真係即係隨手佢就要食水果㗎。係啊，呢個係真係係可以理解㗎。OK， 但係佢當日嘅行為係有問題㗎嘛。即係如果差人成日講佢自己係中立執法嘅，佢應該拉佢 㗎。 因為佢攞把刀出嚟，佢係咪食水果啊？佢唔係喎，佢係喺度戒嗰啲帆布喎。OK， 咁起碼即係點講呢，佢使用嘅過，佢係錯誤用途嚟㗎嘛。 除非佢拎個芒果出嚟。 係囉。係囉。 佢又唔係我嚟批芒果。 點解一定係芒果呢？啊，你講嘢好有骨喎。OK， 或者佢係一個芒果佬都得。 或者佢 去買 芒果。 係 啦、 啊、 冇錯。 咁啊仲有一單嘢啦，仲有一單嘢就一定要講一講啦、嗯。就係喺林鄭係宣布話唔傾嗰日禮拜四晚嘅時候，禮拜三晚呢香港呢邊嘅 Facebook 呢就開始封存啦、 嗯。 封存梁振英嗰單嘢啦。 哦 ,UGL 嗰單係啦，醜聞啦，呢單就關鍵啦。呢、嗯、單你都爭啲我都唔記得咗。咁就有一定係有人線料啦，啲人從邊度嚟嘅咧？咁、嗯、我唔覺得佢係香港人啦。咁、嗯、澳洲首先做呢單新聞咧，就係、是、呢、這個澳洲嘅大報，第一大報 DH 去做嘅。咁、 嗯、 啊 DH 就好詳細咧，就登咗呢篇新聞出嚟。咁啊，事後訪問翻嗰個記者咧，咁、那個記者就話咧，那個料咧就 from 一個匿名人士。咁啊，匿名人士咧就俾咗單咁嘅料出嚟，就俾佢。佢收到之後，佢第一樣嘢做咧就係將呢單新聞咧就係聯絡呢個香港政府及呢個梁振英本人。咁、然之後咧就希望梁振英本人作出回應。咁但係梁振英咧嘅回應就係咧，你唔好登呢份嘢，你登親咧我就揾律師告你，就係咁樣嘅啫，就係咁樣。咁大佬啊，人哋佢驚你有牙咩？係咪先？你真係點樣咁樣嘅咧？ 和平嘅黑社會做法 係啊，即係學呢個就學今個禮拜黃子華講嗰句啦。你可唔可以與人為善嘅咧？係咪先？係啦，即係你眼係要咁樣嘅，眼斑斑咁樣。咁、所以人哋就登咗篇嘢出嚟啦。咁篇嘢咧就個成。个古仔其实系好值得讲噶，即系好多人就未必知道晒成个详细啦。咁佢讲过咧，就系讲翻佢系佢间大德良行啦，喺呢个大约2011年 wind up 嘅时候咧，嗰件事咁。大德良行咧，其实就系严格上嚟讲系梁振英嘅心血嚟嘅， 系啦。 咁然之后咧，就佢都做即系喺大约2010、2011年咧，生意做得唔错嘅时候，咁佢都有啲成就嘅，就系将间嘢咧就系同呢个英国嘅 DTSEC 嘅公司咧就做咗个合并。咁、DTSEC 就系伦敦嘅一间上市公司啦。咁佢合并咗之后咧，咁咧阿梁振英咧就成为咗 DTSEC 入边嘅一个 board 嘅 member 嚟嘅。OK， 咁佢亦都揸翻住大约5% 嘅 DTSEC 嘅股份，亦都咧就成为呢个咧大德良行嘅亚洲区嘅总裁。咁然之后睇住大德良行啦，咁大德良行咧就跨过呢一大步啊，即系好似普选咁样跨过一大步之后咧，咁就諗住大展宏图啦。但好死唔死咧，就係喺2011年咗緊咧就开唔係喺其实唔係喺2011年之前㗎啦，其实挨住2000几年㗎啦，2007、2008有啲时间。咁咧就开始做喺伦敦做好多投资啦，包括地产嘅投资啦。咁跟住咧就蚀钱。话包括仲有咧，唔知有一个地产项目嘅，我记得咁蚀咗好多钱嘅，咁包括然之后又撞啱2008年嘅金融风暴啊等等啦，咁总之间公司咧，仲合并咗之后咧，就一路都唔顺畅嘅，咁去到2011年咧，就终于咧就因为个欠债 太大 啦，咁冇办法咧就唔寻求呢个买家，咁即系一系你就执咗佢嘅啫，咁所以咧就揾到。一间澳洲嘅公司就叫 UGL，OK，、咁咧就嗱牵涉到有啲乜嘢咧？就当时咧戴德梁行已经争落好多钱，最大嘅债权人咧就系呢个 RBS 啊、，Royal Bank Scotland， 即系苏格兰皇家银行啦。 咁啊，然之後咧，咁啊呢間嘢咧，咁啊呢單咁嘅收購咧就開始做啦。而家個醜聞啊發生喺邊度咧？就係喺呢單原來呢單收購裏邊咧 ，UGL 即係個買家個新買家係台底咧就俾咗400万磅咧，就俾呢、這個400万英镑啊，就俾呢個梁振英嘅。咁啊，台面咧，梁振英仲收埋咧，就收咗150万英镑嘅commission 嘅。咁嗰個咧就嗰、那個就係台面數。原來台底做一嚿就400万。咁而家嗱呢個醜聞就出於呢度啦。咁出於呢度咧就嗰個俾點解個新買家要俾錢佢咧？咁其實咧就入面係有啲deal嘅。第一個有啲deal有幾項嘢啦。第一樣就係咩？就係、是、要梁振英咧。是离开这间公司、OK？ 第二个条件就是离开这间公司不能挖角，咁啊，同埋咧就係、是、咧以後即係同埋 hold 住佢啦，唔可以做一啲即係損害日後新公司利益嘅嘢啦，等等啦。但最攞命嘅一樣嘢係乜嘢咧？就係咧入邊一條條文咧原本個語句我真係唔記得咗嚇，咁啊，但係大致上嚟講就係咩？就 be an advisor from time to time 呢、這個呢句咧就攞命啦，就係話咧佢就算嚟即係要求梁振英離開咗呢間公司之後，喺日後咧其實佢都係呢一間公司嘅顧問嚟嘅，顧問嚟嘅，係無時無刻啊 ，from time to time， 咁咧其實都有個時限嘅，因為個 contract 咧係會係嗰張 contract 嗰唔係呢個 deal 咧係去到2013年嘅。咁你要記得喎、哦，個衝大喺邊度咧？就佢喺2012年做特首噶嘛， 齊心啊嘛， 係啦，咁你如果你呢個deal係去到2013年，第一個問題出現啦，你有冇申報利益啊？ 係 冇嘅 ，OK。咁然之後仲有咧，再撩落去就係乜嘢咧？呢間 UGL 咧合係有賣火車俾港鐵嘅，港鐵嘅最大股東係邊個啊？ 香港 政府啊嘛，咁你入面有冇牽涉到呢個 be an advisor 呢樣嘢呢？冇人知，咁所以係應該要調查，即係呢個根本係一個變相嘅肥龍事件嚟㗎嘛，即係你肥龍就係做政務司嘅期間、其實原來佢仲係呢個收容機嘅顧問 advisor 嚟㗎嘛，西九嘅項目係嘛，咁呢個大家應就好容易明白，咁然之後咁係成件事呢佢其實你睇到呢個人咧，嗰、那個第一睇到呢個人嘅道德咧， 係好 係 冇嘅， 係冇嘅， 係 跌嘅等於零嘅道德指數係零嚟嘅。點解咁講咧？喂，首先佢傷害第一群人俾佢傷害嘅， 係 當年買咗 DT set 股票，戴德良行股票嗰啲，喂，全部變曬廢紙嘅、第二個受損害嘅係邊個咧？蘇格蘭皇家銀行，因為嗰個係當時呢個戴德良行嘅最大債權人嚟㗎嘛，咁、戴德良行清完盤之後啊，嗰啲錢係要還返俾 RBS 㗎嘛，咁個 conflict of interest 喺邊度呢？你梁振英作為戴德良行嘅牽頭人、你原來收咗新買家個台底數，咁你即係會將會做乜嘢呢？你會將會保障新買家嘅利益啦，係咪先？啱唔啱啊？保障係乜嘢利益啊？就係、是、以一個最 possible 低嘅價錢去買呢間公司嘛。咁你間公司係 public 噶嘛，唔係我同阿的開嘅雲吞麵鋪啊，大佬嚇！如果我同阿的開間雲吞麵鋪，我屈阿的嘅就係我同阿的嘅恩怨啫。 而最重要， 你而家係屈係，但係所有賣咗股票嘅賴嘢，我講多兩句先。佢、 okay. 可以做乜嘢咧？佢就可以放好喺期間，喺呢、這個喺個 transaction 嘅期間，佢係可以撳上去操控個股價，撳低個股價，等嗰個新買家用一個低啲嘅價錢去買間公司啊。而事實上佢證明咗係咁嘅喎。因为最后这个 UGL 买了戴德良行之后呢，那嚿钱是不够冚这个苏格兰国家那条数的，皇家银行那条数是资不抵债的，那所以你又损害了这个股民的利益啦、又损害了个债权人的利益啦，跟着还有呢就是你其实亦都损害了这个 DTSEC 的 board 里面的利益的嘛， 係咪先？啲人冇道德嘅，即係如果第日你同佢做朋友，或者佢揾你嬲你做生意，你都唔好搞啊！因為佢淨係諗佢自己，啲人有人自私自利噶嘛。我哋見其實我哋喺好多大小公司嘅 merger 咧，我哋有見過呢啲嘢嘅，但係咧幾罕有就見到一個咧係呢。佢個身份，佢係一個合夥人嚟㗎嘛，好少有合夥人咁樣去做啊！即係如果去到合夥人去做呢樣嘢，兩個字可以形容呢個人係好無恥嘅。 唔係，我就講我補充少少嘢。partnership 可以做 advisor 去到一間新公司，但個問題就係話咩咧？ 梗 係 可以做啦， 但係去 你可以名正言順做添。 個傾嗰個咧係正常地去揾一個第三者去揾一個買家翻嚟嘅。個原因係因為唔可以俾間公司。可能係你太低嘅時候，個資產夾硬再壓低落去嘛。咁而家就係個問題就話啦，我第一樣嘢聽到嘅係咩呢？出賣咗自己公司嘅資產，極有可能係 夾硬 壓低曬個價。 直情係啊，佢喺嗱呢個講多陣啦。即係佢，我記得咧嗰日咧，我都做我佢出個呢單新聞出之後，第二日咧我就喺自由風做節目嘅。咁啊，跟住嗰日咧，佢就係第二日，佢就講咗嗱，佢又係佢唔見記者，佢講佢唔見記者，咁佢就透過政府新聞處咧，就出咗個聲明，就係書面嘅聲明。嗰個聲明咧，就係佢其實唔係佢自己解話，係佢引用翻呢個 UGL 嘅解釋。OK， 咁 UGL 個解釋係好得意嘅，就係話呢種我哋係有俾個400万磅佢俾佢，咁呢個咧呢種咧係屬於一種叫咩秘密付款，係供應的秘密付款咁樣，即係我未聽過啲咁嘅 terms 嘅。咁跟住佢就，然之後 UGL 就強調，佢就話咧當年嘅太戴德梁行嘅高層同埋呢個蘇格蘭皇家銀行。是知識呢件事嘅，我嗰日做緊節目咧，我同阿森哥做緊節目，我睇完呢個 statement， 我已經話，我絕對唔會相信咧， 蘇格蘭銀行 係啦，係會知道嘅。 乜嘢叫做公開嘅秘密？ 我就話三邊人都唔會知道。首先咩咧？你作為戴德梁行小股東，係一定百分百唔知道。 係。 跟住我話咧，蘇格蘭皇家銀行九成咧，我話係唔知道嘅。啊，你嗰啲戴德梁行嘅股東咧，高層咧，我話俾你聽，我都唔覺得全部人知道，或者有少部分人知道，但係係冇共識。或者冇攞出嚟討論過呢件事，因為呢嚿數好明顯，好明顯喺嚿台底數嚟 嘛。 嗱，我冇估錯噶。跟住然之後，我做完節目第二日咧，蘇格蘭皇家銀行就即刻出聲明啦。喂，唔好話，我係唔知噶，真係咩冇可能噶嘛？ 因為知道嘅話，因為知道嘅話就一定要填曬條數 據。即係好簡單一樣嘢，即係譬如話，屌我同阿京一姐嚿。系点讲咧？ 唔系啊，好简单啫嘛。 点讲咧？ 我卖威加俾你 ，OK。跟住我瞒住阿凡，我下边收咗你四球嘢。 系啦， 好 简 单啫。 四百蚊，四百蚊啫，梗系值400蚊嘅啦，屌！ 但系我压到个价，食翻20蚊俾你嘛。 系啦，咁你冇理由个债嗰个债权人系容许你去做呢样嘢噶嘛？因为你系损害紧我利益噶嘛。你卖得几多钱啊？都系我噶嘛，大佬啊，系咪赤咁？你简单啫嘛。所以喂，最后。系冇人，其實係好清楚，冇人知道嘅。OK， 咁嗱，呢個就嗱呢個道德問題啦。其實有法律責任嘅。而家嗱，首先喺佢而家，如果你純喺呢個收購裏面，而家嗱，因為澳洲養咗出嚟，澳洲議會就已經講，佢哋係將會要查，因為個買家係 UGL 噶嘛。好啦，英國而家等緊出聲，我未收到消息，但係呢啲聲其實都應該係走唔甩嘅，因為佢係上市公司嚟噶嘛。 RBS 一定要出聲。 RBS 就大佬啊，喂大佬堅嘢嚟㗎，大佬大過匯豐啊。喂， 呢間 咁英國又要查啦。OK， 咁你嗱香港做咗兩樣嘢啦，第一樣就係公民袋咧，就喺第二日咧就已經係去咗12點鐘咧就去咗話 ICAC 啦，咁而家 ICAC 好似話開 file 嘅，你最後唔撚查咧，我話俾你聽，你就唔好再同香港人講。你呢個政府係中立啦，你呢單嘢唔查係冇理，係冇揾冇任何理由支持你唔查㗎。係 啊， 你真係即係除咗一個理由就係你偏私嘅啫，就係、是、咁簡單。如果你肥龍都要查呢，你梁振英呢單就都要查。好啦，第二樣嘢呢，就係嗰班泛統民主議員呢，就話要開呢個專責委員會啦。咁、但係開條撚咩？你唔夠四啊嘛，喺入面個制度問題啊嘛。 啊，而今日好荒謬地咧，就是、專責委員會咧一復會就開咗一個，嗰、那個叫做調查佔中，OK 就是建制派做嘅。咁然之後咧，你呢、這個呢、這個而家調而家話調查專責開專責委員會調查呢件事咧，就未必開到嘅，個阻力都好大嘅。仲有你會唔會可以用特權法去傳召呢個梁振英上去解話咧？又未必會做到嘅。咁所以其實香港就好撚暗春，呢樣就再一次話俾大家聽，點解我哋要一個制度？制度个制度不止于净系要选特首，系个立法会都崩溃咗噶啦。不过冇我哋而家冇人得闲去理佢咁解噶咋。2016年嗰个立法会嘅选举系唔改制度，系白痴嘅大佬，完全系白痴嘅。OK， 你有5亿人选个特首都冇卵用啊！话俾你听，咁呢个又呢、這个后话啦。咁所以系三遍都会查噶。咁啊，仲有未讲完、啊？喂，大佬，好啦，翻翻个特首个身份啦。喂，佢嚴重 conflict of interest 噶嘛？ 好明顯啦、 啊。喂，用呢、這個，如果你用翻你嗰陣時你啊，因為啊曾蔭權同阿肥龍貪污嗰單嘢，李國麟咪做過一個啊報告出嚟噶嘛？咁、然之後就係講話呢個特首應該係要擺埋落去公務員嗰個啊，即係嗰個咩嗰、那個啊有利益衝突嗰個條文裏面咧，係包埋應該受監管噶嘛？因為喺曾蔭權年代或者董建華年代咧，特首嘅利益咧係不受係好多嘢都係不受監管嘅。咁但係咁咧，佢有李國麟咪嗰時候有個建議嘅，但係好可惜啦，去到依家。都未立到例去做啦，咁所以呢即係呢個就唔知點樣去懟佢，但係好清楚一樣嘢，佢申報利益嗰度，防止賄賂條係第四條，其實係有你係學係 講明嘅， 係講明嘅，即係如果你做一個公務員呢，你有啲嘢係要申，你亦要申報清楚你嘅利益㗎嘛，呢樣嘢就好明顯。佢係冇攞出嚟申報啦，因為佢嗰400万磅仲係佢分開好似分兩期去收錢㗎嘛，日期最後一期其實都係已經踩入去佢嘅特首嘅一個嗰、那個嗰、個 tenure 裏面嘅，即係個任期裏面㗎嘛，咁呢個係泛泛都踩中㗎，即係如果咁樣佢都可以走得甩呢，香港已死㗎啦，香港係玩完㗎啦 ,ok, 咁然之後返嚟啦，邊個善了啦 ,ok, 咁肯定呢樣嘢就係、是、即係我哋都好幾乎好肯定啊，呢單料一定係阿爺先出嚟㗎啦，上面有人先出嚟啦，咁係邊個我哋當然唔知啦，呢個多少有一啲係派系嘅鬥爭啦、即係已經嗱呢個要返之前講嘅就係、是、因為梁振英嚴格上都係屬於江派，佢係屬於江派，佢比較挨周永康嗰邊嘅政法委。 哇、啊！呢、這個真係分 強硬打嘅 ，OK， 分啊呢、這個 絕對係嘅。咁佢唔係一集嘅人嚟嘅。咁我即係講個故仔啦。我諗我哋喺呢兩個禮拜裏邊，即係我哋圍內人就知道啦。我哋都收好多唔同嘅風嘅 ，OK。咁啊，有啲風係都幾有趣嘅、即係呢個就咁啊，其中一個可以分享下，即係講下呢啲就。譬如话嗰晚打黑社会打出嚟打交，我哋系早，我哋喺黑社会之前就已经收到少少风， 系 咁我哋收到个风，但我哋就唔敢扬出嚟，因为你知道啦，喺近来都系你收到好多风有坚有流噶啦，咁、但系都收到个风咧，就系、是。梁振英自己揾黑社會、OK， 我就之前收到咧就係梁振英小桃園打交，阿爺好唔高興，我大約就收到咁嘅 WhatsApp 噶嚇，邊個人俾我就唔講啦。總之我哋好多有啲咁嘅線啦 ，OK， 咁都係 from 翻建制嗰邊出嚟嘅。咁小桃園係乜嘢啊？當年佢選舉嗰陣時嘅，喺邊度食飯啊？同阿劉夢紅 系 咁啊，仲有另外一个人噶嘛？嗰、个人就唔知系咪嚟自上海噶嘛？OK， 系咪？咁啊，跟住就咁啊，咁咧，我哋收到嘅版本就系咧，黑社会打交嗰单嘢咧，就系、是、梁振英自己搞嘅。咁记唔记得啊？佢11:30前一晚就出嚟开记者招待会噶嘛，同阿林郑委派林郑就同学生倾，咁啊一咁啊，然之后将个倾嗰边咧就摆低咗俾林郑，自己就继续做嘢。第二日就即刻就黑社会打交啦。咁啊，我嗰个 WhatsApp 收到嘅，仲有喎，仲有一句喎，后著就咩？阿爷好唔高兴之后就咩？下星期一。梁振英会落台，嗱、呢个就我收到嘅风。咁当然梁振英冇落到台啦，但系呢个有，但系你会睇入边睇到个玄机嘅，个玄机就系咩？就系、是、梁振英 唔係喺上邊係真係有一種聲音係覺得梁振英要落台嘅。 嗯、 OK， 嗱上邊嘅意思當然講緊北京啦，北京上邊係有好多種聲音。OK， 冇定案可以話俾你聽，因為你從各方面睇都冇定案。 冇定案。 首先呢、這個運動會係點樣定性咧？到今時今日。都冇 冇 辦法揾到一個定性出嚟嘅。我上個禮拜都講過， 佢哋淨係 仍然都係叫做佔中發起人，或者仲係叫做集會者。 而你聽到啲好大粒嘅講都係話咩咧？香港係可以用佢嘅法治去最後解決翻 嘅問題。或者李克強喺德國仍然都講，就係希望香港人憑佢嘅智慧去自己搞掂件事啦。係啊，即係你，因為大家都冇定案，連中央連我諗常委都冇共識嘅呢件事係究竟係點？咁當然啦，其中一我諗有好多隻種聲音，其中一種聲音就希望香港人自己搞掂佢。OK， 亦都或者 硬清、 軟清都有人有人。都有噶啦，乜嘢聲音你諗得出都有，但係梁振英一定係偏向 硬聲， 佢一聽佢個名字就知佢係硬派噶啦，同埋仲知佢係一定有， 唔 仲有外國勢力啦，振英呢啲啦，最有外國勢力一定係梁振英啦個名字就，咁你梁振英就一定係想打嘅 ，OK， 咁但係咧黑社會嗰個一定係佢自己。自己去 自發性行動 啊，呢、這個係冇錯啊，你講係自發性行動嚟嘅。咁好啦，打唔贏，咁啊呢個後呢、這個另外再説。但係好肯定就佢做完呢個動作出嚟，上邊咪有人扇呢單澳洲料出嚟咯。嗰、那個係點解咧？因為你嗱呢、這個就係、是。頭先我哋講過，因為有人講話希望佢星期一落台嘛，上面上，但你冇可能咁快。你諗翻2003年老懵懂，我哋500,000人行完出嚟都要年幾後啊，啲腳痛啊， 要鋪排 噶嘛。我講過好多次，哇，圍內講過，咪未必有講過，即係我都講過就係、是、梁振英落台對阿爺嚟講，唔係冇咗佢會死啊 ，OK？ 但係個面嘅問題， 個面子有關啊嘛，仲有嗰個1200人嘅選個小圈子選舉嗰個制度係會受到衝擊㗎嘛，再一次受到衝擊㗎嘛。回歸以嚟有得幾個特首啫，係咪先？你中間個曾蔭權冇計啊，因為嗰個係上去替補㗎嘛。喂，選過一個董建華出嚟，5年又係做唔到嘅， 今次10年 做唔到嘅，第二次嚟一個梁振英又嚟，又嚟個任期又係任期唔夠又做唔完，呢個係一個問題嚟㗎嘛，即係會受到衝擊。咁所以即係要梁振英落台都要諗一個下台阶 ,ok, 咁可能有啲人上面就開始有啲人諗嗱上面有啲人決定善單醜聞出嚟都可能未經過共識㗎 ,ok, 都可能係諗多咗就已經做咗啲嘢出嚟先㗎，係咪阿習想用一個咁嘅方法落台都未必講得埋，但係有人開始做嘢， 但係 我哋就好清楚見到有人開始做嘢。 但係上個禮拜五黑社會嗰單嘢呢，好明顯俾所有人嘅一個感覺就係咩呢？梁振英坐住呢個香港特首嘅位係冇人 control 到佢可以做啲乜嘢嘅，即係有人唔 like 佢做呢樣嘢嘅。我即係個意思就係話，我係上面嗰、那個，喂大佬，你竟然可以私下去做嘢，冇人問過佢嘅，呢個係絕對令到有好多人係唔開心嘅。 唔開心啦！你另外一個揣測就係你放翻大紀元都有個報導啦。咁大紀元就未必信得曬嘅，但大紀元有個報導就係話，因為佢係鋼牌。咁所以佢係咪固有？佢係咪又唔？佢唔係傻嘅，即係就話佢可能都係有策略性地咧，就搞鳩阿習嘅，即係就想搞亂個香港局呢個中央咧，就用武力去洗太平地。咁然之後咪搞到件事有咁即 係有咁和得 有咁和就得咁和。咁呢個係可以影響到埋阿習嘅 上邊嘅嘢 嘅任期噶嘛。咁啊，然之後再可以喺再上一層地。嚟一個再一次嚟一個 洗牌， 嚟一個洗牌反洗牌嚇，即係呢個上海幫復辟 ，OK 嚇，即係咁樣去搞，咁呢、這個 不無道理，但係我哋唔知道究竟，即係唔知道究竟係發生啲咩事。咁但係好明顯，嗰單醜聞係唔會咁巧合嘅。 係啦， 即係你話呢單醜聞，我都話你諗翻當年佢選舉嘅時候，何柱國講過啲乜嘢，你又知道其實佢喺佢哋神仙嗰個階層裏邊咧，係好多人知道戴德梁行點樣 wind up 嘅。但係當年可能因為點啊？喂，睇住你睇，喂睇住都係俾面阿爺啫， 吹雞嗰個 係咪先？喂，我大佬啊，即係你即係啲其嗰啲富豪摸唔清究竟嗰陣時究竟買大定買細噶嘛？堂堂亦話係梁振英，真係冇人知噶嘛？去到嗰個時代，咁但係你記得係啦。唔係開頭就個個都以為 CY 蹬腳就堂堂係真命天子㗎嘛，但到後屘已經開始知道唔對路嘅時候，已經冇人敢出聲啦。但係好多人其實知道 UGL 嗰單嘢嘅，你睇，如果你回想翻阿何柱國嗰陣時講嘅嘢咧，句句有骨嘅。咁你連何柱國都知道，你話李嘉誠知唔知道咧？你話中央入邊啲人知唔知道咧？咁呢單嘢，同埋就係、是。共產黨做嘢唔會死錯人嘅，話俾你聽，三五單你啲屎屎尿尿一定揸住喺手，即係留翻嚟幾時用嘅啫嚇。即係譬如話，仲有佢係咪真係有婚外情啊？啊，或者佢女究竟係咪有同杜汶澤拍過拖啊？屌你老，全部係有即係揸住喺手嘅，咁啊即係攞適當時間咪做適當嘅嘢咯。咁所以呢個即係都係即係好煩厭嘅，屌！但啲我哋都係一路講緊就係呢個禮拜發生過啲咩事啦。係 啦， 咁然之後就睇翻佢而家，即係再睇下嗰間，睇下呢間醜聞其實係值得睇落去㗎，即係要睇下跟住個發酵程度係去到邊度咯。 嗯， 好，休息一陣先啦，休息一陣先，我哋就翻嚟先講下三個景點嘅嘢啦。 係 咯，咁啊。再繼續聽下歌啊！咁啊，呢只歌咧就都係 Pet Shop Boys 嘅歌嚟嘅。咁啊，但係咧就上兩個禮拜我去睇佢演唱會嘅時候就冇唱到呢只歌嘅。咁呢只歌咧就送俾一啲即係都係送俾留守喺陣地上面嘅所有嘅年青人啦。好啱一男一女去聽嘅。咁啊，歌名亦都有意思嘅，中文嘅意思就係解放啦 ，liberation 啊呢只歌。咁啊我留守喺度咧，系好好适合听嘅。咁我哋就播一播呢只歌先啦。翻嚟第二节再继续啊。